姐疑神疑鬼，捕风捉影，人家说傻就是傻，风流女婿风流，爱说爱笑，爱美爱笑更爱洁白与无瑕，看看吧是那方白手帕，我把洁白当作家当我家。 这几年我是只想着出去赚钱，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冷落的一边。我虽然有了几个钱，可我的心里空落落。由于我的过错让你受了委屈，我违背了洁白无瑕神圣的契约，还要找回当年的我。啥也不说了，老少爷们，你们就看我负责今后怎样做人，怎样对待我老婆。 嫂子，你就原谅大哥吧。 嫂子，你就原谅他吧。 是啊，你就原谅大哥吧。 不，不能就这样原谅他，让大哥背嫂子重温一些啊结婚场面，好不好？ 好。 来来来来来。 Thank you. 鸟儿儿也睡了，月儿落了，心儿喜了，天也静悄悄，静悄悄。 是精灵，游荡四方， 惩罚罪恶，弘扬善良， 不洁的欲望，非分的妄想， 肮脏的灵魂，通通扫光， 通通扫光。哎，我说伙计， 嗯， 游荡一天了。咱们这肚子也有点饿了， 嗯， 坐下来休息休息， 休息休息。嗯， 怎么有股子生人味儿啊？ 嗯，我也闻到了，找一找， 找一找。哎， 坐下来， 伙计们。 哎呀， 闺嫂，别骚我了！ 王爷，只要你尊

相会在那凉亭一上 就心事算天大。你出不去了，要快说端详啊。 红娘走来。 满屋，怎么怒气冲冲啊？刚才那个事情他老人家知道了吗？他要是知道，这我当时可怎么说呀？这 哎呀，红娘红娘，气死我了 啊。哎呀，老天爷呀，一定是知道了，这可怎么办呢？这 红娘， 哎呀，这当着儿亲准备着挨打了。 还不依我跪了吗你？ 跪了？老夫人，奴婢我又不是，为何叫俺跪下呀？ 叫你跪你不跪，这就是你的不是。 啊，叫我跪我不跪，这就是我的不是。 跪就跪，跪这儿啊，你说吧。我来问你。 啊，你说吧。 跪下。 啊，跪下。 这几日来，随定你那小姐，你们往哪里去了？ 啊，花言之兄弟，你说吧，老夫人。 好 啊，跪好。花园务必烧香祷告， 祷告一毕，你们往哪里去了啊？ 烧完香就去了。 嗯 啊， 哪里去了？ 啊，那老夫人， 哪里去了？ 俺烧香祷告啊， 哪里去了？ 俺烧香祷告。 小姐气色不正，坐卧不安，休些唐诗半点，这是哪里说起？ 这 哪里说起？哪里说起？ 哎呀，老夫人，你听我跟你说嘛。 讲。 俺早就起床甚早，起水浇花，也许学诗，小姐带些失眠之症，也许神魂不安，这你也不就会怪呀、啊、你？ 蠢材。 是的呀。 上有缘，你命路上修楼，我便有个姑娘啊。 这个不冤那个不冤，你说冤着哪个冤着哪个都是老夫人之过，老身我的过错。好，老身我有什么过错你要与我讲来。 老夫人若有命理之言，你若俺讲不中， 你与我讲， 你听吧， 你与我讲， 你听吧， 你与我讲。 夫人，你一不该言而无信，你须了由来。嗯， 扯他当官念力，一来怪老

我在家叫了声音儿啊，享福的生命呐、 愿君莫